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国剧830强制呈现《乔家的儿女》。 故事讲述由70年代开始，以历时30年社会发展变迁为时代背景的剧集，一个艰苦岁月互相扶持的故事。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1年10月20日，林郑月娥跌伤右手，留院一晚后出院，暂时休假。中大二号桥冲突，五名中大生判囚4年9个月至4年11个月。男子接种疫苗后面瘫，医院延误个多月情报。北韩发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美日韩同意加强情报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啊，星期三嘅朝早8:02啊，10月20日嘅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主持千禧年代。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咧睇紧嘅系港台电视31啊。咁先同大家关心一下靶场消息啦。咁今朝早8:00去到夜晚9:00啦，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嗰阵咧，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嗰阵，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就唔好进入区内，以便发生危险啦。今朝早咧，我哋就将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啦，关于啊系咪疫苗要打第三针嘅呢一个话题嘅。因为咧就见到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下个礼拜三咧就会开会讨论系咪应该打第三针噶啦。至于传媒嘅报道咧，就话科兴讲到打第三针咧可能系必须嘅咁讲添。而养和医院啊，之前都邀请咗唔同嘅人士啦，参与佢哋医院嘅临床试验中心的一项研究，看看打第三针那个的免疫反应啊，同埋副作用是怎样。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些相关的建议呢？同埋你们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即是有没有考虑过，或者觉得自己有没有需要呢去打第三针呢？欢迎打来1872311 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现在我们就在电话旁边都找专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先。先有就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啊，早晨，崔俊明。 早晨，早晨，张小姐，早晨。 你好啊，咁啊，头先咧都引述咗啦，其实就系卫生防护中心下个礼拜开会啦，同埋咧即系都见到科兴嗰边讲到话打第三针都可能系必须。而家你哋去睇嗰个嘅状况啦，系咪真系有需要打到第三针咧？ 嗱，其实都睇翻最初佢哋嗰啲临床研究啦，因为第三期虽然佢未系完晒，咁但系睇翻佢个有效性咧，疫苗有效性咧，都系讲紧50几%。咁所以其實嘅，如果打咗兩針，佢個抗體因為隨住第二針6个月之後個抗體嘅水平降低咧，我哋都覺得唔係驚訝嘅。咁因為事實上佢個有效性係即係疫苗有效性都係比較，如果同伏必泰比都差一橛。咁所以咧，其實係有需要嘅，就未必淨係得高危人士啊，或者係長者嗰啲嘅，因為其實就算係唔係呢堆高危人士都好啦，咁有機會隨住時間嗰個過去咧，打完第二針之後，如果隔咗長時間咧，可能個抗體水平都會低嘅。雖然個抗體水平低咧，就唔代表佢個保護性係低咗嘅，譬如話入院啦，或者嚴重嘅個案，因為暫時嚟講咧，未有一啲數據證明抗體水平降到幾低，先至冇咗呢啲保護作用啦。 咁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即係其實而家首先咧，我諗啊，仲有一樣嘢，即係大家打唔打第三針咧，就係個抗體嗰個水平問題。而家其實都好似冇一個標準話，究竟個抗體水平要去到幾多先至為之個保護係足夠嘅喎。咁啊，即係其實呢一方面可唔可以講多少少，等我哋可以了解多啲？因為我諗啊，唔少人都可能係打咗疫苗一段時間啦，即係都會擔心自己抗體水身體入邊抗體水平低咗點算啊？ 是的，是的，没错，就我们所谓疫苗的有效性呢，是讲紧打了疫苗的人能够防止到有症状的感染的。咁当然啦，如果他那个抗体，尤其是那个中和抗体水平低呢，应该理论上呢他那个保护性会低了的。咁但是始终他的身体都有些免疫的记忆啦。咁所以他为什么有些专家讲话就算低了都不代表他严重的感染。因為要入院啊，或者死亡會減少咗，咁所以個意思咧，其實誒睇翻個藥廠啦，因為如果佢哋喺智利個研究發現到，打第二針之後六個月個抗體，尤其是中和抗體水平低咗，佢哋都認為要打第三針嚇，咁而嗰個反應係好咧，其實我哋都建議嘅嚇，因為點解咧？始終都係要集中一啲高危人士啦，或者一啲長者啦。咁呢啲都可能要補打第三針。 嗯哼，係咯，因為見到其實就係世衛嗰邊佢哋都話啦，如果係接種咗科興、國藥兩款疫苗，六十歲或者以上嘅人咧，都應該係去打第三針啊咁。咁而家係咪都係最主要就係針對呢種叫做滅活性嘅技術嘅疫苗，可能先至需要打第三針？咁譬如係打咗伏必泰嗰啲咁又點啊？ 啊，問得好，即係早前就有報道話。伏必泰嗰啲唔會嘅，唔會降低，其實都會嘅。佢哋個研究都睇到咧，打完第二針六個月咧，嗰啲中和抗體嘅水平都會降低。但係當然冇呢個科興，因為科興嗰個有效率係仲低啲嘅，咁所以個意思即係話，其實伏必泰都有機會嘅，都有機會要打第三針，不過就冇呢個科興嗰個迫切性咁急啦。第二咧就係、是。哪些人打都有一個考慮，因為看回現在政府買了每一類的無論伏必泰或者科興都750萬劑、都足夠250萬人去接種第三針的，所以個疫苗的量就是足夠的，不過就大家要留意呢，無論科興又好或者伏必泰，就長者和那些免疫系統差的人士呢，其實都有機會要打第三針，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嗯哼，咁如果你真係話，譬如頭先講啦，長者啊，或者係啲免疫能力比較差嘅人，佢哋應該可能都考慮下打第三針。咁去到打第三針嗰陣，都會有個問題啊，溝唔溝針啊咁。 哇，問得好。嗱，其實睇翻外國啦，即係外國研究咧，佢哋發現到咧，因為嗱，外國冇科興嘅，因為佢哋都唔會有中國嘅疫苗接種。嗱，佢哋發現到咧，伏必泰再加阿斯利康咧。反而溝針咧，係嗰個抗體水平會高啲嘅，即係個反應又好啲嘅。咁香港嗱，今次我哋睇科興啦，嗱科興打第三針，嗱一般嚟講咧，政府應該會建議打翻科興嘅。但係如果話可唔可以轉去打伏必泰咧？其實就無常不可嘅，因為點解咧？港大其實係研究緊溝針會唔會個抗體水平令到科興原先打兩針嗰啲人士個反應仲更加好嗰啲。抗體水平更加高咧，其實都值得考慮嘅嚇。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我之前打咗兩針科興啊，好啊，你又叫我打第三針，因為我係高危或者免疫系統比較弱。其實會唔會真係都可以揀，又可以揀咧？即係除咗伏必泰之外，會唔會揀到科興自己？除咗科興之外，會唔會可以俾埋伏必泰去打第三針？ 如果聽你咁講啦，其實即係某一啲嘅特定群組佢哋有需要啦，同埋如果睇嗰個抗體水平嚟計嘅話，其實都打針咧都係打第三針咧都好大機會要去做噶啦。咁可能就下一個問題都會有人即係大家都會關心，咁幾時做咧？咁啊點樣去推行好咧？ 針就夠嘅，肯定。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就要需要醫護人員佢個配套啊，同埋場地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咁呢個要政府個安排。我哋唔可以一窩蜂話，哎呀係啊，你打完兩針科興，個個湧曬去嘅，因為即係而家嗰個社區接種中心都有啲就因為有啲閂咗啦，咁同埋啲醫護人員要準備。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啱嘅，要分批啦，即係高危嘅行一行先，長者嘅行先嚇。咁頭先都講到。免疫系統差或者本身又是一些我哋叫做器官移植的病人啊，呢啲就可能要接受 第三針要早啲啦。 嗯哼，頭先你講到咧個有個如果係伏必泰打伏必泰同埋打科興，咁大家個迫切性咧就可能唔同啦。咁但係除咗係咁樣去比較之外，其實而家可能已經係打咗針超過半年嘅嗰啲朋友，佢哋嗰個迫切性你又覺得強唔強啊？ 睇翻打咩針啦，如果佢打伏必泰嘅，其實就如果佢唔係免疫系統差咧，其實個迫切性就唔係咁急嘅嚇。咁其實佢想要係嗰個人士嗰個免疫反應啫嚇。咁所以市民就唔使擔心嘅，即係唔好用住去打第三針。係啊，我打咗科興，打咗伏必泰嚇，我知道六個月之後我啲抗體水平會低咗，但係佢依然係防止到入嚴重嘅個案啦，同埋入院啊、死亡個案都係維持到嘅。咁所以其實等政府安排啦，因為其實我頭先講啦，其實最大需要咧都係一啲六十歲以上嘅長者啦，又或者頭先講免疫系統比較弱啲啊，或者嗰個免疫反應差啲嗰啲，譬如有器官移植啊嘅人士啊，咁呢啲都係首先要接種先嘅。咁其他嗰啲其實就如果政府話啊好啊，你跟住嗰啲群組都可以接種，嗰陣時等政府安排啦。 嗯哼，咁頭先即係我哋講啦，就話六十歲以上嗰啲咧，可能都係比較需要有機會要考慮第三針嘅。咁而呢一個群組咧，正正亦都係而家啦，可能佢哋個接種率咧係相對比較低一啲嘅喎。咁所以咧就如果啊而家政府都想去谷針，希望佢哋多啲出嚟啊，尤其是可能去到冬季流感嘅時節有嚟臨近啦，咁想佢哋快啲去打針嘅話，這個時間你會建議佢哋係咪可能去打伏必泰咁啊？可能保持維持翻個抗體水平就好過打科興，定係點樣做好啊？ 如果睇翻外國啦，其實抽針真係會令到嗰個抗體水平會高啲嘅，即係唔係打同一隻嚇。咁當然啦，究竟科興打咗兩針科興，然後第三針伏必泰係咪都係咁嘅現象咧？咁就要睇翻港大嘅研究。不過一般嚟講都係嘅，兩種唔同嘅科技嘅疫苗打落去咧，其實第三針如果係另外一個科技平台咧，其實有好大機會嗰個抗體更加高添啊！咁或者個專家委員會要考慮呢樣嘢。第二樣嘢咧，頭先提到啦，流感疫苗，其實流感疫苗點樣令到谷針個接種率高咧？其實是可以同一日或者同一時間打的，只不過那個打的隻手不同的，其實是可以的。但當然現在就政府說要相隔14日，其實看回英國的研究，他們發現其實流感針加上這個新冠肺炎疫苗的針同時間打呢，其實互相是不影響的。所以其實應該，因為如果你想想，如果長者分兩次打，無論個時間或者醫護人員那個人手呢，如果一起打是方便很多的。 嗯，最后一句想问一下，如果到时真的要打第三针的话，你觉得是都给市民自愿去揀，还是都可能要强制大家去打呢？ 冇得强制的，因为其实而家都是啦，而家就算不是第三针，市民或者长者不打呢都很难，只不过是政府当然有些安排配合他们啦。最重要的资讯，就是等他们明白为什么第三针是要需要打，因为他们觉得很奇怪，以为打人两针就冇問題啦，起碼都維持咗一段長時間。但係好多時我哋根據科學睇到，或者嗰個臨床研究睇到咧，第三針係有必要嘅。啊，最緊要個信息啊，俾唔俾到即係打咗兩針嘅人解釋到俾你聽，第三針都要重要嘅嚇。不過強制就真係未喺呢個地步啦嚇。 明白，多謝曬崔俊明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崔俊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嚟噶，而家咧喺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另外一位嘉宾啊。呢位嘉宾咧之前系参与咗养和医院嗰个嘅研究，已经系率先打咗第三针噶啦。问一问佢个情况系点先？我哋有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喺度。早晨啊，叶太。 早晨 啊，咁其实咧就先问一问啦。咁之前去参加咧养和嗰个研究咧，点解会有咁嘅决定啊？ 系冇啊！佢发个电邮嚟，边个有兴趣就参加咁解啫嘛。 其实因为我见你自己咧，即系喺社交媒体度分享啊，都会讲翻话，即系可能你要留意住你打完针之后个身体嘅抗体水平个变化嘅。咁呢个会唔会都可能系你睇到咁啊？觉得啊，都可以去试下其中一啲原因嚟噶。 咁我相信打咗针一定抗体会跌嘅。咁啊，即系不如去试下睇下。有咩分別啊？特別我想抽針睇下點樣分別咯。 嗯，點解會揀抽針？同埋咁而家真係個抗體變化係點啊？ 唔係淨係我有個抽針，有幾位都抽針嘅。咁嗰個我 我是三月是打了第二针科兴的，咁咧就五月尾去验咧，抗体咧嗰时候就182，咁啊已经迟咗，最好咧验抗体就打完14日嘅，咁啊到九月我去打第三针之前两三日咧个抗体系跌到59嘅，咁啊到九月十号打咗第三针啦，咁啊跟住两个礼拜后再验啦。咁嗰阵时候抗体就升到20300嘅，咁啊，然之后再过多两个礼拜，即系十月十六号咧，即系打完针之后一个月去验啦，咁个抗体咧就跌咗少少，系17800几，即系抗体咧系一路跌，系好正常。 嗯哼，咁其实除了抗体嗰个变化之外咧，今次打第三针都多人关心啊，有冇副作用啊？咁诶，睇你身体上面嘅反应系点啊？ 我就完全冇，但有个同事咧都系抽针嘅，佢就话打完之后第二日咧打针，佢就手就递唔低，递唔高吓。其余我哋行会啲同事绝大多数都似完全冇反应。 嗯， 咁可能佢俾我哋，因为第一我哋第一批打啦，即系佢要打完六个月先至睇到你抗体系咪一路变啊。第二咧就系我哋都系长者啦，年纪起码都60以上啦，系嘛啊啊，咁所以就叫我哋试下咁，即系自愿性咁去参加。 嗯哼，咁其实譬如头先你都讲啦，话今次特登想试下抽针嘅话咧，嗰个嘅效果系点样？咁喺你身上面又大概见到嗰个嘅抗体水平有变化啦。有冇啲同事可能佢哋都选择打翻都系一样嘅，唔抽针？你有冇留意佢哋嘅状况系点样啊？ 有啊，有唔抽针嘅咧，都我同事黎栋国吓，佢就打两剂国药，然之后打科兴嘅，唔抽针咧，佢个抗体去到16000。即系我更高啦，佢都去到16000。 嗯， 咁黄国健咧就好似去到40000，你可以问下佢哋嘅。咁啊，黄国健我唔记得佢有冇抽针啦，但系佢都去到40000。咁有啲人就低啲，有啲人就高啲，好难讲。 咁你哋喺度谂啊，究竟抽唔抽针嗰阵时，我分享一下大家个考量系有咩唔同啊？ 冇，我纯粹想试下抽针又点咁啫嘛。 唔会担心，可能即系可能抽针嗰个对身体嘅反应又唔一样啊？呢啲系咪都正常？大家会忧虑嘅嘢。 系啊，咁我听到有人话打咗伏必泰，特别年轻人打咗反应好大。越系运动量高啲年轻人咧打咗个反应越大。咁我想试下嘅啫。 咁试咗咁耐啦，你觉得即系打第三针啊？从你亲身嘅体验入边，你觉得其实系嚟紧系咪都必须要做啊？ 嗱，第一就我行会多同事我问过咧，都冇乜有反应吓。就算廖长江话抽咗针之后，第二日个手拎唔起咧，都系一日嘅啫吓，个个都系冇乜嘢不良反应嘅。咁抗体都个个都高咗好多吓。咁我覺得係試下啦。咁我哋要抽多好多，抽多好多次血嘅。下個月11月中又要抽多次，即係個抽血係14日、30日、60日、90日、180日。咁我相信呢啲抗體指數一定跌嘅。咁我亦都相信咧，第日即係啲新藥不斷出啦，又話有口服藥啊咁啦，可能我哋係要每年打一次咯。香港嘅市民可能變咗每年打一次。 你而家感覺上咧，有冇話對某啲群體嚟講，你覺得啦，係可能特別有需要嘅，需要去加快個進度，可能都真係要推第三針俾佢哋。 其實咧就好得意，有啲人有針就唔肯打，即係啲長者啦。我留意到每日打而家剩低幾千啦，第一次打嘅，但亦都好多人特別外國人嚇、有啲外國市民揾我嘅。亦都有啲系重傷嘅人就好想打第三針，佢希望打第三針咧，佢哋去外國出國去做生意啊，係安全啲嘅嚇。咁政府要作一個決定啦，因為較早前咧打第三針咧，政府就話要俾佢哋嘅科學委員會啊嗰啲嚟作出決定啦。咁但而家世衛已經作出咗指引啦，就建議60歲以上。高危嘅，即系嗰啲病可能佢影响 免疫系统嘅，或者系前线工作人员咧都要去打。咁我谂政府真系要谂下啦，啊，嗰啲唔肯打嘅长者，亦都真系冇必要打一百零几岁份啦，屋企嗰啲真系有唔少啊，吓，嗰啲唔出嚟嗰啲，咁点处理咧？咁另外有好多真系好想打多针，方便佢出外营商啊、探亲啊嗰啲咧，系可唔可以俾佢打咧？咁我谂政府真系要谂下。咁我留到最新嘅16号嚟咗，最新一批咧。80万支科興，唔係伏必泰，伏必泰咗嚟咗80万支。 你心目中有冇個限期？幾時之前可能都要打曬咁樣咧？ 我 幾時開始咯？ 即係幫其他市民打第三針。想打嘅就越快越好。有啲人希望打咗就出頭啊嘛。 好啊。轉轉咧，又想問一下葉劉淑儀另一個話題啊，講到公務員啊，因為施政報告咧就要求公務員就事務局局長咧就按住能者居之嘅原則去檢視而家公務員高層職位嗰個嘅選拔同埋聘任啊，你啊咁你嘅睇法係點啊？ 其實而家都係能者高之嘅啦，去到高層係嘛？即係中低層或者政府都冇咁清楚嘅能力，去到高層。政府如果你话职务官咁，点样揾啲好打得噶啦，系嘛？问题就系人才流失咗，走咗好多人，都选择唔多咁啫。 叶太啊，可能咧，我哋就休息一阵，翻嚟之后继续请教一下你呢个话题好吗？ 好啊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上个月同今个月，葵青同荃湾区八个住宅单位遭到爆窃，损失财物包括现金、手提电话同珠宝等，总值大约545000元。警方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調查之後，前晚在青衣村拘捕一名38歲本地男子，涉嫌與至少8宗爆竊案有關。那名男子同時涉嫌同一宗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案，同埋一宗盜竊案有關。一名女子收到自稱內地執法人員的詐騙電話，被騙去1000萬港元。警方今个月接获一名本地女子报案，指她在七月开始接获一名陌生男子来电，对方自称是内地执法人员，并且指她涉及一宗内地案件。其后另一名同样自称内地执法人员的男子联络那名女子，要求她交出银行户口资料以协助调查。受害人按指示交出有关资料之后，发现户口内大约1000万港元在过去两个月被转走。受害人将事件告知家人及后报案，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北韓國防科學院昨日舉行新型潛射彈道導彈試射，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劉俊、黨中央軍需工業部副部長金正直和國防科學院領導幹部指導試射。較早前，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回應北韓昨日試射彈道導彈，指平壤當局的行為突顯重啟對話的重要性，美方已經準備好隨時隨地開展對話，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他又引述美國國務院的聲明，譴責北韓發射彈道導彈，指這個舉動違反多項國際法，並且對區域安全構成威脅。普薩基說，美方希望北韓克制，回歸談判桌，同時強調美國對日本和南韓的國防承諾堅如磐石。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就波蘭國內法與歐盟法律的地位問題展開激烈辯論。馮德萊恩揚言採取行動阻止波蘭破壞歐盟的價值觀，

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吓、 啊！ 做咩熄咗部电视啊？ 快啲开翻部电视啊！ 放心放心，数码电视转频率啫。 咁冇港台电视三十一睇点算啊？ 哎呀，世界末日噶啦！ 没事没事，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同本地另外三个台喺今年12月1日就会正式转用新频率，到时只需要帮部电视机重新追一次台就睇得翻噶啦。想查询就打去通讯事务管理局热线2961-6333啦。 2021年10月20日，林郑月娥跌伤右手，留院一晚后出院，暂时休假。中大二号桥冲突，五名中大生判囚4年9个月至4年11个月。男子接种疫苗后面瘫，医院延误过多月情报。北韩发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美日韩同意加强情报合作。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8:39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有千禧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啊。啊，头先咧嗰半个小时就同大家去讨论过啦，疫苗系咪打第三针嘅问题。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见嘅话，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噶。咁至于咧喺啱啱休息之前啊，就同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咧就倾到嗰个公务员嘅选拔聘任机制嘅。我哋请翻叶太出嚟，继续同我哋讲讲呢个话题先。你好啊，叶太。 你好，你好。 嗱，叶太，头先咧你就讲到啦，话即系公务员啦，嗰个晋升啊，不嬲都系有能者居之啊。不过个问题咧就系在于人才流失啊。嗱，除咗呢一样咧，我哋又睇埋，好似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嘅讲法咧，就话今年啦，报考政务主任即系 A.O. 嘅人数啊跌咗4000多人啦。咁亦都系同期咧，报考行政主任 E.O. 嘅人数啊跌咗30%。如果同你头先嗰个讲紧话人才流失嘅问题一齐嚟睇，你觉得会点样？可能影响到未来公务员的人才库啊？ 我想是短期的啫，系嘛？即系有啲以前想做政务官，呢啲系以前英国人教落嘅，只系话失高良准，系嘛？就冇乜话要求有使命感啊，咁系嘛？咁啊，如果你而家要宣誓啦，咁有啲人就唔接受啦，咁佢唔嚟咪算咯。咁虽然话跌咗几千啫，仍然系好多人考20-30个政务官嘅职位，系咪？咁所以仍然系好多尖子去考政务官嘅。行政主任咧就算佢啲成绩冇政务官咁好，但水平收出过来都唔错。其实譬如我嘅智库，我嘅政党都时不时有啲喺我度。做咗幾年啦，咁啊轉咗去考行政主任都有噶嚇，咁所以我諗咧少咗人考唔緊要噶，嗰啲可以唔接受要求愛國嘅，你唔好嚟咯，做好啦，因為第日個文化要改變噶嘛，公務員唔可以只係當身高良種一份工嚇，一定要有一個服務國家、服務社會嘅使命噶嘛。呢啲系以前英國人冇教落嘅，英國人只系請一班人聽聽話話嚇做嘢，而唔係去領導嘅人嘅，咁咪當然都冇教我哋去愛中國啊咁，咁所以有啲人文化上有個衝擊，咁佢唔想做啊，唔嚟就最好啦。 你又話呢個短期啊，咁如果啊長遠都想吸引翻多啲人才嘅話，做啲乜嘢好咧？你覺得？ 我覺得係。而家好多就比較啲不穩定性，因為行政長官講提咗好多會改革噶啦，即係會引入啲外人啦，做專員嘅位啦，甚至唔係淨係政務主任，就可能啲部門都會引進呢啲外人噶啦，咁嚇，咁啲人當然係有啲覺得有啲不穩定性啦，係嘛？咁到佢落實咗啦，唔知佢本屆做唔做到啦，應該下屆做啦，因為本屆剩低7-8个月嚇。咁啲市民知道晒有興趣服務公職嘅，知道晒實際嘅情況係點啦，自己係接唔接受到呢，自己能力做唔到呢，咁就自然係會慢慢恢復啦。 嗯哼，好啊！頭先你都講到啦，話即係而家咧，可能以前嗰一套咧未必啱用啦，嚟緊咧有一啲新嘅諗法去做噶啦咁。咁其實咧都見到啊，局長尋日就喺一個立法會嘅委員會入邊都提到一樣嘢，就係講話公務員嘅政治中立論述咧，就引起咗好多嘅誤會啊！佢話咧，公務員宣誓同埋簽署聲明嗰陣時候都講到明要完全忠誠咁樣支持特首同埋政府嘅施政，就唔存在唔幫政府又唔幫對焦。其實我哋而家應該點樣理解政治中立呢一個嘅立場啊？ 政治中立咧，就我做局長的時候都有人問過我噶啦嚇，嗰陣時候陳日君局長批評過我哋，幫政府手推好多法例啊。他說公務員不是政治中立咩？回歸前呢，就是港英政府猛咁推政治中立呢個概念，但其實政治中立呢，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意思都是說，你知道他們那些部長是民選的嘛，首相啊、總理、部長是民選的，下面呢就由這個很穩定的都公務員隊伍去支持他們的意思，就是說無論上面怎麼轉，你都是要服從當日的政府，其實意思是這樣的。但很多人就誤解呢，政治中立呢就是我沒有政治立場的，我不需要支持我國愛港的，我又不需要支持二十三條的國安法，我都不用理的，我日日回到自己的份工就算了。那這些是不可能的。那那時候我做局長的時候，有傳媒問過我政治中立，我都是說最高層的官員負責制定政策的官員，他是沒有可能政治中立，他一定要全心全力幫最高的領導做事。即是你看看那時候彭定康都不斷要他那些司長啊、副司長啊，無論你是做政制也好、工商也好、經濟也好，幫他推政改嘛。那時候我們個個都要撲出去推政改的，那對高層官員來說哪有政治中立呢？唯一的分別就可能如你做科學主任，你做環保主任，咁即係少啲去接觸政治啫嘛。 嗯，明白。好啊，多謝曬葉劉淑儀今朝同我哋嘅分享，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啦。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我哋轉一轉話題。 港台電視三十二，關注社會時事，直擊最新現況。 我十分重視行政立法的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的简报会。 坊间是有不少的声音， 紧贴全球焦点，尽览多元内容，掌握城市脉搏，尽在港台电视三十二。 1872311，千禧年代。 翻嚟千禧年代啊！我哋咧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同大家去跟进一下一啲同歧视相关嘅议题啊！寻日咧见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就喺立法会嘅政制事务委员会就话啦，就住内地来港人士受到重伤或者歧视嘅情况啦，而家就积极同评基会研究紧，想喺今届嘅政府任期入边定一啲具体嘅方案，喺下一届嘅立法会嗰度就修例啊！咁究竟而家即系评基会啊俾咗啲乜嘢嘅建议咧，我即刻揾嚟评基会主席朱敏健同我一齐倾下噶。早晨，朱敏健。 早晨啊，曾凤平。 你好啊，而家先问问啦。其实评基会交咗啲点样嘅方案啊，或者政策嘅方向系俾政府咧？ 我哋系较早前咧就将一啲我哋对呢个议题嘅想法咧，就用一啲选项嘅形式咧，就向政府提咗意见嘅。咁简单嚟讲就话，我哋觉得现行嗰、那个種族歧視條例的條文呢，相關所講話對一個對一個人的種族，由於呢個背景而對佢作出歧視，但係歧視佢嗰個人本身係屬於咩種族呢？其實嗰個條例咧係冇講明嘅。咁我哋覺得咧就唔一定需要話兩個人咧係屬於不同嘅種族嘅，會唔會族內歧視？其實都可以是一個違法的行為呢，如果能夠這樣清楚定明呢，就可能可以幫助解決到這個問題了。所以我們提出一個就是說族內歧視會不會是違法的呢，這個考慮。第二就是說由於香港很多被歧視的都是新移民啦，所以會不會用居民身份的歧視是屬於違法行為，這個條文如果清楚定立呢，亦都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咁仲有一樣咧，就是、我哋參考咗外國嘅法例，譬如喺南韓啦、加拿大啦，咁佢哋有啲喺唔同地區嘅國民，當佢去到國家嘅第二個地方嘅時候咧，如果佢受到歧視嘅話咧，呢、這個歧視行為咧，亦都係違法嘅。咁呢個係屬於居民來源地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咁我哋覺得亦都可以有一個參考嘅作用。咁最後一點就係我哋都覺得尤其是近呢兩年咧，有關呢啲歧視嘅問題咧，嚟到評機會咧，其實到最後咧係冇一個受屈人咧係企出嚟咧係親自去追究呢件事。咁啊，造成我哋評機會咧喺法定權力方面咧，就係我哋唔可以進行一啲法律行動嘅，喺冇受屈人嘅情況之下。咁呢、這個法例可唔可以做一個改變，係賦予評機會一啲調查取證或者甚至乎係進行法律行動嘅權力，嚟到處理呢一啲新嘅問題咧？咁樣就是、四個方向。 咁可能咧逐句問一問啊，朱敏賢啦。咁頭先我哋都講到咧，就話阿曾國衛局長咧，星期一嗰陣咧喺立法會入邊咧就講到就話啊，其實希望即係杜絕中傷內地來港者嘅情況，話大家咧都係血濃於水。這個就頭先你講到咧嗰個族內嘅歧視問題咧，究竟啊點樣可以去處理得到？不過咧，我又想問一下啲定義啊，同埋啲仔細啲，譬如頭先你講居民身份同埋嗰個居民來源地，即係嗰個涵蓋嗰個面咧。我有好有興趣聽一下你點樣講，即係譬如係嗱，而家我哋係喺香港，你話啊內地即係所有省份嘅人嚟到，可能我哋都一概咁樣去理解啦。咁但係會唔會可能都存在，因為始終係族內啦。咁喺內地都有好多唔同省份噶嘛。咁佢哋嗰個會唔會都可能引起其他另一類嘅混亂咧？呢、這個要請教下你。 係我哋自己個睇法咧，政府就未有定論嘅，依家都係同我哋傾緊，或者同律政司方面咧，再仔細參詳啊啲字眼應該點樣用啦。咁大概三個方案嘅分別咧，就話族內就比較簡單，就即係話大家都係同屬於中國人，咁你同一種族啦咁樣。咁但係如果話居民身份咧，就話因為喺香港嘅居民咧。有未滿七年嘅有新移民啦，滿咗嘅有永久居民啦，另外有遊客啦，有來港工作即係揸工作簽證嘅人士啦，咁呢啲咧就係唔同嘅居民身份啦。咁如果你講到話居民來源地咧，就可以就睇你點樣去分啦。咁我哋個睇法咧，就係如果為咗立法嗰個目的，可能用一個比較簡單嘅二分法，就係你係來自香港以內。或者香港以外咁樣嚟到分啦，就比較簡單啲。如果唔係，就會出現剛才你所提到，哇，會唔會如果分得太細譬如來自東北部嘅、來自西南部嘅甚至乎琴日有啲人話，咁係來自不同香港區域嘅、香港島、九龍半島咁，咁變咗就太細啦。咁但係呢個如何將來如何喺個條文上面正式落個定義呢？就係、是、目前政府。仔細需要考慮同埋制定嘅一啲方式，咁依家目前嚟講咧，係仲未有定論嘅。 嗯哼，咁其實呢一個咧，因為都牽涉到就係個條例嗰個嘅涵蓋面同埋定義啊嘛，即係我又想追下嗰個進度啊，因為而家即係政府嘅目標咧，就係今屆任期入邊可以有一個具體方案，下屆立法會去修例。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講到話啊，個定義方面其實政府都仲喺度思考緊嘅話，咁你去理解佢哋個進度，你覺得啊可唔可以符合佢哋預期咧？ 咁我覺得呢個又唔係一個需要拖太耐嘅問題嚟嘅，因為一來其實進行呢一方面嘅商討呢係已經有好幾個月嘅時間㗎啦。咁目前嚟講，由於未有定論，咁所以可能政府亦都未必會喺呢個時候向外公布佢哋嗰個睇法係點樣啦。咁但係當呢啲定義嘅問題一澄清咗，大家落實有咗共識之後咧，其餘嘅條文咧就其實好多就會參照翻譬如歧視行為嘅定義啊，歧視行為嘅適用範圍啊，咁呢方面咧就喺現行嘅四條歧視條例咧都係好清晰嘅，譬如都係話會涵蓋歧視啦、騷擾啦、中傷嘅行為啦，適用嘅範疇都係屬於係受教育啦、就業啦、出行啦。貨物設施同埋服務嘅提供同埋使用咧，呢類咁嘅範疇啦，即係餘下嚟嘅就會容易啲。 你講到， 我覺得嗰個時間表係現實嘅。局長提嗰個係可以做得到嘅，絕對。 你講到咧話，即係而家現行都有啲歧視條例啦，入邊都包含咗有中傷行為，咁就見到種族歧視條例入邊都有講話禁止中傷呢個行為噶嘛。其實就住呢一個行為，過往有冇收到啲投訴啊？同埋點解我哋今次係要做一個修例，而唔直接用翻本身呢一條條文嘅？ 就正正係話，如果係內地嘅人士喺香港，佢受到呢啲咁嘅違法嘅行為咧，由於個條文係唔清晰，就係話如果係居民身份，目前未有涵蓋啦。居民來源地亦都係冇涵蓋嘅，唯一就係話係因為佢個種族背景啦，血系啊、世系啊咁樣。咁但係咧，由於歧視佢嗰一被涉嫌歧視佢嗰一方面，可能同佢係同一個種族、同一個來源嘅背景嘅話咧，咁目前嗰個條例適唔適用咧？其實就係冇特別去講明嘅。咁再加上係絕大部分呢啲咁嘅個案咧，亦都係冇受屈人最後出現。譬如話我哋喺疫症初期，我哋有啲食肆係連一啲告示出嚟，就話唔招待內地人士或者唔招待普通話嘅人士等等。咁其實呢啲個案嚟到評議會咧，我哋都只能夠係發表我哋個聲明，就住案件嘅詳細情況去譴責啊、勸喻啊對方唔好再做。咁但係咧，喺法律行動方面咧，就冇可以採取嘅地方，因為係冇一個受屈人咧係願意出嚟咧係舉證嘅。 咁如果將來修例之後，係點樣可以去解決呢個冇受屈人嘅問題啊？咁實際到時係由邊一個負責去提起嗰個訴訟啊，或者提起個投訴啊？ 我哋自己嘅建議咧，就係話由評議會，如果收到呢啲咁嘅案件，呢啲投訴。咁投訴一方佢因為唔係受屈人啦，所以佢就即係唔可以進行呢個法律嘅程序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會唔會法例可以賦予評議會有個權力喺呢種情況之下都可以進行調查、搜證同埋進行一啲適當嘅法律行動呢？咁我哋所指嘅適當法律行動呢，就我哋都係諗住係循住民事訴訟嘅方向嘅啫。我哋就並無意呢係將呢件事咧係刑事化嘅。 咁其實咧又問翻啦，因為都見到咧講到話類似嘅一啲保障咧，喺2014年啊、2016年咧都有講過類似，不過咧都好似一路都冇咗個下文啦，即係講話點樣保障一啲新來港嘅人士咁。咁但係你覺得而家呢一個時間點解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去提修例啊？ 其實評議會的立場就是當年在2016年我們都提議的了，不過當年那個其中我們提了80幾項即不同範疇的建議，這個是其中一項。當時呢我們就只是提出就說是沿著居民身份受歧視都是屬於違法的這個比較簡單直接的概念。當時在那個選擇採用哪一個項目去修例咧，因為80多項咁多咧，咁就呢個項目嗰個優先嘅次序咧，就係排唔到啦。咁所以到依家都未進行呢方面嘅立法嘅工作。咁但係繼續落嚟喺特別係喺2019、2021呢度咧，我哋係收到好多關於內地人喺香港受到歧視嘅情況。咁再加上你睇最近有一個非政府組織亦都發表咗，其實新移民咧，在香港呢兒童啊或者成人方面呢，在就業工作教育方面都受到很多歧視的。所以這個現象其實一直以來都存在，所以我覺得這個絕對是一個適切的情況，而且是盡快做為 越快越好的情況去修例。 但是都有人問，那要不要再諮詢一下公眾才再跟著去做呢？ 我覺得就唔需要啦，因為我哋喺2014、2016年之間咧，其實我哋做咗個好詳盡嘅諮詢嘅。咁當時咧係都係主流嘅意見咧，都係覺得呢個問題係存在嘅。咁所以依家咧係應該係去行動嘅時候，就係去盡速研究如何立法去制止呢一種違法行為。 除了針對內地來港人士遇到的歧視問題，其實昨天見到立法會都有議員就關注到職業歧視的情況，現在評議會有沒有相關的研究？ 暫時我們是未展開這方面的研究的，雖然其實在過去這一兩年我自己都收到很多人向我反映 希望我哋研究呢樣嘢。但係研究呢一個職業歧視呢個概念咧，啲其他人提出嚟嘅意見嘅基礎咧，就係話因為紀律部隊特別係警隊喺2019年開始咧，係受到一啲好多重傷啦、抹黑啦。咁有時仲其他公職人員都有啦，到咗疫情嘅時候，甚至乎有啲喺公共媒體上面嘅貼文咧，就即係詛咒啲警隊成員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呢個會唔會一個職業歧視咧？咁但係當時我哋嘅睇法就係話如果香港當時係進行話有辱警罪或者有呢個侮辱公職人員罪，如果係已經進行咗研究嘅話，會唔會循嗰個方向去解決呢個問題，係會比較有效同埋快捷呢？因為如果我哋睇翻職業歧視呢四個字呢，咁其實我哋就不可以局限在紀律部隊或者公職人員㗎喇，我哋就要睇全香港每一個職業受到歧視嘅情況，而將來嗰條法例呢亦都會定立喺一啲適用喺咩範疇，譬如就業、教育啊、福利啊、出行啊、服務設施使用，咁變咗呢其實唔係好對症下藥嘅，個研究範圍可能會太廣闊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因為平機會係責無旁貸咁去檢視所有範圍嘅歧視議題，所以我哋都會打算就呢個問題咧做一啲法律嘅研究工作，睇下嗰個定義啊、涵蓋面啊，有咩將來對個社會嘅影響啊，會唔會外國有一啲類似嘅法例，佢執行個情況係點樣樣啊？執行咗之後會唔會引起啲咩問題啊？呢類咁嘅基礎研究咧，我哋都打算會進行。 好啊，今日同你傾到度，多謝朱敏健。 首先睇信報報導。活牛代理商五丰行宣布，由于内地活牛的行情上涨，需求旺盛，加上养殖成本持续高企，听日起上调活牛批发价，改良牛和肥牛每100斤分别加价 3.1% 和 8.1%。 有肉类商会指，五丰行是本港唯一活牛供应商，即使加价亦都要接受，加幅唯有转嫁消费者。有火锅店负责人就预计每碟肥牛要加价超过 10%。 信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警方連同食物環境衛生署突擊搜查落馬洲一個規模龐大的貨櫃場，摧毀一個冒牌東放和拘捕貨櫃場男董事，在超過200個冷凍貨櫃檢獲超過5000公噸凍肉，市值達到破紀錄的超過20億元。警方相信疫情下本港和內地封關，有不法之徒利用香港作走私條板。凍肉海產批發零售商會前秘書長鄭興說，疫情下供港冰鮮肉都是依賴水路運輸，冬季將至，用作火鍋的冰鮮肉類在內地的需求大增，令不良商人挺而走險，應付龐大的內地需求。《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40日內錄得近80宗感染侵入性月形鏈球菌個案，部分人病發前曾經接觸環魚等的淡水魚。醫管局昨日說已經有7名感染者死亡，衛生防護中心就說部分個案曾經到過荃灣洋屋道街市和元朗基地，當局在相關街市採集的環境樣本和魚樣本基因排序和部分患者的樣本吻合。衛生防護中心本月曾經兩度公布相關個案，但是都沒有提及有患者死亡。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認為，政府應該主動公布死亡個案，提醒公眾有關風險。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今日是世界骨質疏鬆日，本港每年有超過20000人因為骨質疏鬆入院，如果骨折就必須動手術，同時失去行動力，增加死亡風險。目前本港65歲人口的自然死亡率大約是 4%， 而患上骨質疏鬆的長者在一年內死亡的機會高達 17%。 專家呼籲市民，尤其是女性50歲以上，就要定期做骨質檢查。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負責管理石硖尾大坑西村的平民屋宇，經過與市建局協商之後，嘗試打破僵局，為香港現時唯一私營廉租屋邨的租戶發放一筆相當於大約5年市值租金的特惠租金津貼，讓他們可以在重建期間搬遷至其他物業暫住，日後再回遷至重建後的大坑西村。消息說這樣做可以避免重建計劃以螞蟻搬家的方式進行，時間會減短一半。 原本在项目之内较后落成的2000个港人首次置业单位可以因而提早大约7年，即是2027年应市。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日前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表示，上任律师会会长一个多月以来，一直向外界介绍律师会的工作宗旨，努力化解外界对香港法治状况的误解。又说香港国安法未有囊括所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因此有必要尽快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他建议政府尽早展开公众咨询，真正聆听和理解各界的意见和顾虑。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今年以来本港猪肉批发价大跌40%以上，但是猪肉的零售价始终是居高横行。供港活猪昨日每公斤批发价是20元，市场零售价就高达108元，全球猪肉价格明显下跌，本港市民就一直吃贵价猪肉。社评说，猪肉是民生必需品，政府如果发现有扭曲的市场行为，是要立即加强监管，切实保障市民利益。文汇报社评。 商报时评话，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科学委员会下星期三开会，讨论是否建议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加强剂。无论是科兴抑或是其他疫苗，接种一段时间之后，体内抗体数量都会有下降，免疫效果可能降低。因此，以色列、英国、德国、法国等已经开打第三针。时评话，由推动打针到打第三针，都是有利更好保障市民安全和推进经济社会复常。商报时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讲到，内地新一波疫情持续扩大，自驾由新冠群组传播链已经延至7个省市。北京的冬奥已经开始测试赛，下个月又有6中全会登场，定必更加严阵以待防疫。社评说，要同内地尽快恢复免隔离往还，港府有需要厘清港版健康码追踪安排的混乱信息，亦都要力拒变种病毒株入侵，竭力取信于中央。经济日报社评。 明报社评话，北部都会区计划兴建多条新铁路，政府表示部分项目可以公开招标。社评话，引入竞争理论上有助控制成本，但港铁的优势仍然会相当明显。外界怀疑港铁是否能够应付咁多的工程，担心超支延误等乱象重演。政府如果有心引入竞争，就应该做得彻底一啲，唔能够只搞门面功夫。明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啦，同埋修路咧，影响到路面比较挤塞噶。咁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快线啦，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噶，排到过晒城门隧道啊，去到象鼻山路啦，近住象山村。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都受影响，龙尾就喺美林村。咁再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由于有道路维修工程封咗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咧车龙咧非常之长噶，排到过咗去城门隧道，去到象鼻山路喺荃湾嗰边，象鼻山路近象山村，咁青沙公路去大埔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嘅。咁另外啦，咁啊揸车朋友暂时就唔好行城门隧道去翻沙田啦。咁受依一个嘅道路工程影响，城隧去沙田方向咧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嘅中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青龙头。咁另外一边就系大榄隧道啦，都受影响啊。大榄隧道去翻丁九桥啦，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在桥中间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回去屯门公路近着青龙头，大榄隧道去回丁九桥，龙尾就排到去管道中间。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近着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刚刚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到去屯门的骑术学校对出，就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到去屯门的高尔夫球中心，现在最新的龙尾就是排到去屯门的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 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屈地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狮子山隧道入口。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挤塞，车龙喺龙蟠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啊，近日丽港城一段咧都系车多。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丽城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嘅。咁咧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的快线有交通意外，所以现在龙尾就在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快线就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兴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打唔到亚运会啦，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1年10月20日，林郑月娥跌伤右手，留院一晚后出院，暂时休假。中大二号桥冲突，五名中大生判囚4年9个月至4年11个月。男子接种疫苗后面瘫，医院延误个多月情报。北韩发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美日韩同意加强情报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时间，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啊！头先9点钟之前咧，我哋就讨论过新冠疫苗嘅第三针啦。世卫建议就系完成咗接种科兴国药嘅6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咧，喺打完第二针之后嘅1到3个月就应该去打埋第三针嚟到去减低个感染风险啦。咁另外亦都有讲过咧，就平机会嘅建议修例保障内地人士嚟内地咧来港人士就系免受歧视。同埋咧就話都會研究下職業歧視嘅相關議題啦。咁呢個星期一就喺立法會嘅政制事務委員會度有討論過嘅。如果大家有咩意見，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轉一轉話題啦。咁我哋咧就喺電話旁邊啊，接通咗民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先。早晨啊，袁海文。 早晨。 袁海文啊，其实咧今日有两个新闻咧都想同你去请问一问你啊。咁啊就首先咧，不如短短地咧问咗咧，就系今朝早见到明报啊，讲到咧就呢个嘅侵入性嘅月形链球菌嗰啲个案，咁就话香港咧40日入边都有成即系差唔多80单咁多嘅。咁同埋咧，医管局寻日就讲话有7个感染者死亡啦。我哋点样去理解呢个新闻啊？ 是啊，其實我哋覺得咧，即係政府有即係最近呢一兩日即係講嗰個數字咧， 恐怕好似都已經比較遲，因為佢講緊個時間係由九月到十月初。咁其實理論上，即係如果見到有一個咁嘅即係比較多嘅人感染咧，其實應該已經係更加早係去公布提醒，甚至又將嗰啲死亡個案咧係講出嗰、那個即係背景同埋嗰個原因。咁我相信會可以係減到好多咧市民嘅感染，因為事實上即係呢個即係淡水魚做中式魚生，其實過往食安中心我見八月底都有講過，咁但係始終係冇一啲即係具體嘅數字係有即公布過出嚟啦。咁去到十月先講，我諗都已經係比較遲。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將來嘅做法係可以更加主動將呢啲嚴重嘅個案係去即係交代咁樣。 嗯、因為而家衛生防護中心咧嘅講法都係話，即係有啲個案啊去過荃灣洋屋道街市啊、元朗雞地啊咁，咁佢哋咧就話即係相關嘅街市都採集緊一啲環境樣本同埋魚嘅樣本，咁就話個基因排序就同部分患者嘅樣本吻合嘅。不過咧就都見咧就係報道入邊講話記者去到相關街市嘅時候咧，好多嘅客人啊都唔知道有呢啲咁嘅個案啦。咁啊，所以頭先袁海文咧即係都話，如果真係要有類似咁多嘅話，咁可能就早啲拎翻出嚟講啦，咁就會等大家市民都安心一啲。嗱，另一個咧要問一下袁海文嘅話題，都講到話，係咪應該早啲嘅咧？就係、是、有一個市民咧就話八月尾嘅時候啊，接種復必泰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個貝爾面癱嘅副作用，之後咧就申請疫苗保障基金啊被拒絕啦。咁啊發生咗啲乜嘢事咧？咁我哋揾埋 Y 先生一齊出嚟傾一傾呢個狀況先。早晨啊，马先生。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咁啊，先问一问啦，你其实之前喺接种伏必泰之后有呢个嘅贝尔面瘫副作用，其实打咗针几耐先至出现呢个状况，同埋点解你会觉得系同个疫苗打完针之后有关系啊？ 咁我大概系31号啊，8月31号下昼6点打嘅。咁我打之前咧都已经有支水喺度噶啦，咁就谂住打完之后咧都会饮啲水啊，即系希望嗰、那个身体状况会好啲啦。咁之后打完之后我坐咗喺度咧，其实我大约系20分钟咧就饮支水之后咧，咁就发觉咧个嘴角咧就。有少少好輕微嘅滲咯，咁我以為自己緊張，咁就都冇遺疑，咁直至咧就走咗之後咧，翻屋企頭點知我9:30咧就有朋友咧打電話嚟就話就食飯，即係食少少嘢咁樣啦，食飯咁樣啦，咁我是但啦，就要出去，咁之後去食嘢食完食到大概11:00咧我發覺咧左眼嗰邊咧就開始下垂啊，咁就我以為自己眼瞓啊，咁我同啲朋友話我唔食啦，咁樣可能攰啦，打完針樣早啲翻去唞，咁啊就咁之後走咗就翻屋企啊，照舊啦，咁啊沖涼瞓覺，咁第二朝咧起身刷牙洗面咧就照照鏡咧就發覺左面咧就係冧曬落嚟咯，咁就眼又冧面又冧。嘴角歪咗，咁同埋咧，我哨口即系我哨口查實，哨口咧就啲水咧係咁飆出嚟咯。咁、 嗯、 其實點解我覺得同疫苗啊嗰原因，我屋企成個家族都唔會有面癱呢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打完疫苗咧先會咁樣咯。啊，並之後我就第二日嗰日咧我又有嘢做，咁就冇去睇急症，係到咗。隔咗一日咧之後先去咗睇急症咁樣咯。 嗯哼，咁你去睇嗰陣時候，醫生個診斷又點解咧？即係佢俾出嚟嘅原因點解話係面癱咧？佢冇講啊？ 佢冇講啊，就只係講一樣，即係我就解釋翻俾佢聽，我打完疫苗琴日咧咁嘅狀況，咁啊先過嚟睇。咁醫生話咧就可能你瞓得唔好啦，就未必關疫苗事咁講。啊，跟住我都瞓咗40多年啦，都冇可能突然間即係會突然間面癱噶。咁就我就。即係諗下咧，就叫醫生咧，不如咁啊，醫生，你同我寫翻封信出嚟，咁就我總之我打咗疫苗噶啦，就而家就面癱咁樣咯，咁佢就同我照寫翻封信出嚟咁樣咯 嚇。嗯哼，咁其實嗱呢一個嘅個案咧，因為跟住大家落去都最重嘅主要原因就係、是、你9月2号去睇醫生啦，攞咗個診斷，咁但係去到幾時啊？即係或者你見到衛生署先至去呈報呢個個案，乜當？其实喺九月嗰阵时，佢有冇同你讲话？我即刻就会叫情报啊，定系点样噶？ 其实咧，我嗰日9月2号咧，我问亦都问过医生嘅，系咪要情报翻卫生署？但系话系咧，佢哋嗰边医院会处理噶啦。咁点知咧就我信医生啦，咁佢会处理啦。咁之后一路我 屋企就繼續睇嗰啲即係疫苗基金啊，點樣申請啊，去填翻個 form 啊，去技術，跟住又傳真咗個嗰邊安盛嗰邊啦、啊，去做呢個疫苗基金嗰邊申請啦、啊。點知就收咗封信，冇耐收咗封信就話啦，就話醫管局嗰邊就冇情報，咁變咗咧就申請唔到咁樣咯。 哦，明白，即系医管嗰边就冇情报到过去卫生署嗰度啦，呢个状况系。咁其实咧，我哋即系睇翻玛嘉烈医院发言人咧嗰个嘅回复，我哋个查询嘅时候咧，都讲到话，即系佢哋咧就系喺10月6号嗰阵时就接获你嘅查询啦，就系、是、个案有冇情报俾卫生署咧。咁医护人员咧即刻有睇过个个案，就睇翻记录咧，就系、是、当其时啊，医护人员因为专注去治理其他病人咧，就未专注去治理病人咧，就未。有向卫生署嘅情报个案嘅，咁啊，本院查嘅查证之后咧，喺10月8号就向卫生署情报咗啦。咁咁啊，对于佢呢一个回复个讲法嘅话，你接唔接受佢呢个讲法咧？ 其实我都接受嘅，因为始终真系好多人去睇急症嘅。咁我如果因为我都下昼嗰阵时，我都下昼一点去睇，都要成一点去睇，等到下昼6点我先有得睇。咁其实可能真系人手唔够啊，其他嘢我都谅解呢样嘢。咁其实我都冇怪过医院嗰方面嘅，只系一样，我只系一样嘢就希望政府咧，即系我觉得就打完个疫苗之后有咩严重性啊，其他嘢其实应该系。整個部門咧專理係處理翻打完疫苗嘅市民咧，去處理咯，或者你可以同私家醫院合作，或者做一個分流，咁變咗唔需要大家堆住去公立醫院啊，去等呢啲咁嘅時間啊，同埋即係唔使佢哋咁忙碌咁樣咯 嚇。咁、但係其實佢遲咗去呈報個案啦，咁對你嚟講個影響喺邊度啊？ 對我影響啊，其實係影響就追討嗰個疫苗基金嗰度啦嚇，咁就要再重新再搞過咯啲時間啊，其他嘢同埋咧做嘢方面啦，因為我而家要定期要覆診啊，咁就又要睇眼科，又要睇內科，咁咁有照腦嗰方面咧，要排到2024年啦嚇。咁就係、是、變咗我係呢啲時間咧，根本有啲做嘢方面咧又冇心機啊，同埋好浪費時間咁樣啊。 嗯哼，咁啊，不如問一問袁海文點睇啊？因為其實一見到衛生署嘅藥物辦公室咧，佢有一份指引嘅，就係、是、有關接種新冠疫苗異常事件情報嘅醫護人員指引啦。咁就話醫生唔使證實咧嗰啲不良嘅個案係由疫苗引發先至需要情報嘅咁。咁你覺得其實係咪都足夠鼓勵到醫生要去做？同埋譬如喺今次阿 Y 先生嘅個案入邊，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加好咧？ 絕對唔足夠。我先講，其實坦白講，係今次係見到 Y 先生申請嗰個賠償基金，被拒，先至發現到原來係冇申報嘅。咁大家可以諗咧，其實有好多唔同關於疫苗嘅副作用嘅個案，如果冇情報咧，市民係冇任何方法係去核實嘅。所以而家出嚟公布嗰啲關於疫苗副作用嘅數字咧，我會覺得好可能係被低估，甚至被大幅低估。而第二就係你頭先都有講個指引，如果你睇翻嗰個指引咧。是啲比較好嚴重嘅情況先至會講，但係事實上有好多相對輕微啲嘅副作用咧，係冇醫生咧係可以能夠即係去申報。例如我哋有收到係一啲譬如心痛啊，或者係接種疫苗高血壓嘅情況，呢啲係冇見唔到係可以呢個機制上係可以申報。而睇翻外國譬如美國，其實你有機制係俾病人自己作出申報，亦都唔會話你哋係嚴重嗰啲先至嚟，唔嚴重嗰啲我哋就唔歡迎，冇嘅。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個機制好似都窒礙咗啲醫護啊，係去作出嗰個情報，亦都冇個即係核實嘅過程，係去確保呢啲即係市民接種嘅後感到嘅副作用咧，係可以咧係一個無阻隔咁樣咧，係佢可以作出情報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啲問題。 咁喺你嗰個角度嚟講，你係咪話即係可以參考外國嘅做法，其實係等市民自己去申報咁解啊？ 係啊，譬如美國佢哋FDA 啦，即係佢哋個藥物監管局，其實就係有個網上平台，亦都可以收一個即係書面嘅即係嘅文件，就係俾唔同嘅持份者，包括係接種嘅人啦， 又或者如果係即係小朋友佢哋嘅爸爸媽媽可以幫手啦，醫護啊或者其實任何啲 stakeholder 即係嗰啲持份者都係可以申報。咁、當然你會可能有話，會唔會有啲係可能係補得太多太濫報？咁、但係嗰個精神就係你係想要人大家係有信心，咁你係應該鼓勵去報，咁你可以再有唔同嘅專家，再有分析去核實，有冇關係等等。但係唔係就話喺踢走咗呢啲數據，咁就好似咧自己有啲係。自己呃自己咁樣，就冇數據，即係冇副作用啦，或者個數據係好低啦。咁坦白講，即係你見到呢啲情況係冇情報啊，而冇任何一啲即係機制係去核實咧。咁其實坦白講，我覺得係會令市民咧係冇一個信心啦。而另一方面就係個賠償機制咧，其實都有問題嘅，因為咧你見到賠償嗰個基金咧有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咧嗰啲專家委員會係不能夠排除呢個副作用同疫苗無關，係啦，即係一個 double negative， 即係比較寬鬆嘅，即係對市民嚟講，亦都係應該嘅，即係世衛嗰啲指引，因為你好難叫個市民接種人證實一定係必定係有關啊，或者係因果關係啊等等，咁所以一個係比較低啲嘅門檻。但你見到而家今次執行好似 Y 先生個情況係直接被拒嘅，但其實講緊已經係有封醫生紙，已經寫到明係話接種後出現貝爾連產，咁所以我諗緊個機制係咪其實都係？執行上個門檻都係太高，冇執行到翻不能排除同疫苗無關呢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咧。如果冇咁樣其實都係窒礙咗好多市民咧，係去即係申請個賠償。咁已經係有違咧呢個基金嗰個原意，就係想令到市民有信心，有個安全網啊嘛。 咁如果最尾啊，短短地咧問下，如果本身啊去申請嗰個疫苗保障基金嘅話，即係如果係索賠成功啦，咁其實理論上 Y 先生可以大概攞到幾多少，有冇計過？ 嗱，佢大約我估計啦，佢係40歲以上，40歲以下都有命嘅。咁佢係40歲以上啦，咁所以就佢係用個大約4% 嘅 percentage 出，咁我估計就應該係大約係8萬到10萬呢個情況。咁但係都要視乎翻最後佢嗰個即係嚴重性啦，個面瘫出現幾耐啦，以至係嗰個嚴重程度咁樣咯。 明白，多謝曬袁海文同我哋分享，同埋多謝曬 Y 先生，傾到呢度先。咁啊，兩位咧就即係講到啦，其實嗰個嘅申報情報機制咧，係唔係可以再完善多啲咧？翻嚟再傾我哋。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漢字，係世界上唯一仍被廣泛使用並高度發展嘅表意文字，亦都係漢字文化圈廣泛使用嘅一種書寫符號。近年平面設計界亦都開始流行一股玩漢字嘅熱潮。海林、米哈、童家蚊品牌顧問兼平面設計師陳佩雄一齊講漢字設計多面體。 今晚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廣東廣西。 浪費不知不覺間，星星局長提下學界朋友， 有啲電器可能因為係 stand by 係嘛，原來嘥咁多電嘅喎。嗱，咁咧大家要諗啊，原來有啲學校啲燈，原來夜晚都開住嘅。嗱，咁咧大家知道就可以對症下藥啦。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鍾傑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學有心人。 请嚟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希望提高大家环保意识，都系不知不觉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证实，由上个月至到今个月10号，79名证实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的住院病人之中，有7名病人死亡，但强调死因未必与感染月形链球菌有关。另外34人已经出院。发言人话，發現近來感染侵入性月形鏈球菌的個案增加，主動將個案轉介衛生防護中心作流行病學調查和跟進。根據衛生防護中心早前公布，79宗個案涉及42男、37女，年齡介乎1個月大至到96歲，他們主要出現敗血症、腦膜炎、化脓性关节炎或脓肿或蜂窝组织炎等。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科学院寻日举行新型潜射弹道导弹试射，

男子接种疫苗后面瘫，医院延误个多月情报。北韩发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美日韩同意加强情报合作。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41，继续有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咁啊，头先咧，我哋上一节咧就关注到近日有多宗嘅感染咗侵入性乙型链球菌嘅事件啦。咁我哋都系向卫生署查询嘅，咁佢哋就话咧可以参考翻早前嘅新闻稿咁话。咁啊，其中又讲到啦，就卫生防护中心嘅发言人咧就话，处方已经通知咗食物环境卫生署同埋渔农自然护理署关于有关嘅事项啦。咁食环署已经系进行咗有关街市嘅彻底清洁同埋消毒工作啦，而渔护署咧就会去淡水鱼嘅批发市场采集多啲嘅鱼样本，协助去确定本地嘅情况嘅。而且咧就话食环署已经系作出咗公众教育，劝告市民唔好食淡水鱼生，并且咧就向食环署辖下嘅街市鱼档或者系持有新鲜粮食店牌照嘅鱼档发出劝喻信，提醒佢哋要小心处理鱼类，尤其是要注意个人食物同埋环境嘅卫生咁话嘅。咁啊，呢个咧就系关注到啊，头先讲啦，近日有多宗咧感染咗侵入性乙型嘅链球菌嘅事件啊。咁另外一个咧都同食物啊、食材有關係嘅話題，我哋都想今日去講講嘅。咁啊，天氣開始凍啦，大家即係有冇準備打邊爐啊、食肥牛咁樣咧？但係五豐行咧就公布話咧，就會係提高嗰個活牛嘅批發價啦。咁當中咧，肥牛個批發價係增加可能係8%添。大家點睇呢個升幅咧？可以打嚟18723111。而我哋電話旁邊就揾嚟業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個狀況係點啦。有業興肉食公司嘅负责人许小姐喺度嘅，早晨许小姐。 早晨啊， 张 小姐。 早晨啊，你好啊。我哋而家见到咧就话即系肥牛嗰个嘅加幅就去到8%啦。其实呢个加幅啊，对于你哋嚟讲系咪算一个大嘅加幅啦？ 相对嚟讲系真系好大嘅，因为佢之前加嗰啲咧都系即系今次又加430蚊一担啦。咁上次咧嚟讲系1月份嗰阵时候咧。今年年頭一月份嗰陣時咧，佢就加咗已經係380蚊擔噶啦。咁對換言之，佢一年之內咧，佢起碼都加咗810蚊一擔個肥牛。 嗯哼， 係啊。 對於你哋譬如要去做啊，咁啊批發嗰個價咧，來貨貴咗嘅話，其實你哋公司又會諗住點樣去處理？係咪都係可能將個加幅都係要轉介翻俾消費者？ 咁誒，真係冇辦法啦。其實我哋真係好唔想加，即係轉介於消費者度嘅。但係以經營嘅嚟講，你唔加翻落去消費者嗰度咧，咁我哋其實都好難經營。 嗯哼，但系而家咧，因为其实有阵时都好难做嘅。你加咗嘅话咧，而家我见有啲报纸咧都有去问过下啲市民啦喺街市嗰度。咁佢哋就话咁啊，如果咁贵嘅话，即系可能改食其他啦，平又平食，贵又贵食啦咁样。咁啊，你哋即系都担唔担心呢个加幅可能都影响咗消费者买牛嗰个谂法意欲添噃？ 其实我哋都有嘅，好担心噶，因为咧其实本身嚟讲咧，即系佢已经系好。即係鮮牛嚟講咧，就已經係好貴㗎啦。咁你再繼續係咁加落去嘅咧，令到我哋咧即係百上加斤。我哋其實亦都唔夠膽去加咁多落消費者身上，依係要即係寧願我哋自己即係執翻，即係叫做做翻自己份人工啊，或者拉上補下咁就算數啦。即係唔好話諗住叫做話去即係去賺錢啊，只不過有份工開啊，等於話有飯啖食下咁樣。就算數啦，咁因為如果你加太大咧，令到啲消費者咧，佢真係唔會去買啊。同埋而家好多即係轉咗呢個經濟上又唔係咁好啦，咁好多市民其實都轉咗去食冰鮮或者去凍肉方面噶。因為咧我有少部分嘅真係好中意食牛肉嘅，即係中意食佢新鮮嗰個味道嘅，咁先會即係同我哋去買翻嘅啫。如果唔係就好多其實已經好早都已經轉咗去冰鮮或者係急凍嗰方面。 嗯，而家听得出你讲法咧，就系都生意难做啦。对消费者嚟讲咧，都系可能都要挨贵牛啦。咁但系咧，你睇翻五丰行佢哋嗰个讲法咧，就话其实因为内地嘅活牛行情上涨，需求旺盛，再加埋咧养殖成本啊持续提高，所以咧先至由听日开始就会上调嗰个活牛嘅批发价嘅。咁你哋觉得即系佢呢个讲法又点啊？ 其实每一次加价咧，都用呢一个。即係答覆去回覆我哋加價嘅原因，但係調翻轉頭，我哋即係早幾年嚟講，國內嘅牛 同埋近排国内嘅牛，就算系街市卖嘅牛嘅价格咧，相对嚟讲咧，香港嚟讲咧就系贵佢哋好多嘅。点解我都唔明白？点解五丰行咧，人哋国内我哋大家都系同一样都系国内嘅牛，点解人哋国内嘅街市可以买到咁平嘅牛？点解我哋香港要挨贵牛咧？系因为佢自己本身佢五丰行系将佢自己所赚嘅利润而喺我哋嘅市民身上咧，同埋点解我都唔明白点解政府系得一个公牛嘅供应商，同埋令到鲜牛同鲜羊这个市场只可以五丰行呢一间公司去垄断去经营嘅咧？ 嗯哼，你哋其实有冇业界话可能都反映过呢一个状况，都唔系第一日半日噶啦，系嘛？ 系啊，即咁多年嚟计，其实以即系早十年前，香港系劏紧八十几只一日啊，劏八十几只牛。咁但系而家佢垄断嗰个市场，令到嗰个价钱越嚟越旺季之间咧，咁令到而家十年之后到今时今日咧，香港咧而家只系劏一日都唔够三十几只牛。咁你谂下个市场收窄得咁紧要系咩原因咧？系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嗰个价钱太过昂贵，猪都有回落噶，系咪先？但系点解你牛冇回落噶？佢有。曾經試過一兩次，但係嗰個回落價係只係講十年之中咧，係回落咗一次或者兩次之中咧，係得嗰50蚊一啖啫。咁你諗下，你加就加85蚊至到430蚊一啖，但係你減就係減50蚊一啖。咁你諗下，令到以前我哋買一隻牛1萬零2萬蚊啫，而家我哋買一隻牛要成3萬幾，差唔多大再大啲要40000幾蚊一隻。点解呢个幅度会咁大嘅咧？ 嗯哼，嗱，都有啲人嚟讲啦。头先你都讲到啦，就系而家咧，即系个市场都即系劏嘅牛少咗，萎缩咗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调翻转个角度谂咧，就系话，因为香港你嗰个活牛嘅需求少，再加埋咧食安嗰个要求又高，咁所以搞到咧，即系内地嘅供应商都觉得哇，成本好贵，所以先至推高咗个价。咁呢个讲法你又点谂啊？ 其实我觉得唔系咁嘅价啦，佢呢个价就真系令到我哋你国内同人哋买牛嗰度买牛嗰度咧，我哋真系佢话咁嘅价，我哋就系已经咁样价噶啦。咁佢话呢个价钱，但我唔明白咧，因为佢国内嘅买供应俾国内自己嘅人嘅都唔需要咁。咁嘅價錢，點解我哋香港要咁嘅價錢要去買翻嘅咧？ 咁你覺得其實可以點樣做咧？即、就是、對於你哋嚟講，可能係幫到手多啲，咁你亦都唔使成日咁樣。你覺得捱貴牛啊？ 其實我覺得應該政府要監管佢五豐行咯，你唔可以俾佢做一個壟斷，一個成個整個我哋民生嗰、那個活牛供應同埋活羊供應嗰個市場。或者是你開放翻啦，咁其實港南行佢亦都有牛供應俾香港噶，但係都係要靠五豐行嚟銷售咯。唔係話冇牛嘅，其實我哋知道，即係有時啲我哋傾開偈嗰啲行家都話應該係有牛嘅，但係你五豐行你壟斷咗你呢個市場，變咗佢翻牛多與少都係由佢一個人去知佢話事，係咪先？你唔開放嗰個市場嚟計咧，你只係。我哋只可以係靠佢把口，譬如話俾我聽係冇牛啊、牛貴啊，係咪先啦？咁如果你話開放多個市場，或者係多啲人知道呢一個開嗰個價錢嚟講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咧係唔會咁貴咯啲牛。 好啊，明白晒，多谢晒你许小姐同我哋嘅分享，先同你倾到呢度啦。咁啊，许小姐咧就系呢个嘅叶兴肉食食品公司嘅负责人嚟嘅。咁佢就讲到啦，就话如果系继续咧由一间公司垄断嘅话，咁可能咧都会继续有嗰个贵牛嘅状况。你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休息一阵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一书七卷的《追忆似水年华》是文学的经典，全书4000多页，200多万字，堪称世界上最多人听过又是最少人读过的书之一。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轻盈的小书可以给你花上2-3个小时就能掌握到《追忆似水年华》的精髓，你又有没有兴趣一读呢？ 当代英语世界才子艾伦·迪波顿就写了这样一本书，名为《拥抱似水年华》，副题《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 呢本书除咗系艾伦迪波顿细读《追忆似水年华》之后嘅读后感，更加系佢研习普鲁斯特生平之后嘅补充笔记。 有咗呢份补充笔记，我哋仿佛更容易掌握到普鲁斯特文字嘅奥妙，以及佢写作嘅初衷。例如作者提到，普鲁斯特参观博物馆睇画嘅时候有一个习惯，原来当普鲁斯特睇画嘅时候，哪怕画中人是神话角色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人物，他都有本事联想到自己生活圈里面出现的人。 有一次，普鲁斯特在一幅题为《老人与小男孩》的画作之前驻足良久，这幅画完成于1480年代，而普鲁斯特生于1870年代，但是他坚称自己看到画中那个面容和蔼的老人就是当时的社交圈名人德鲁侯爵。 艾伦迪波顿称普鲁斯特的这个习惯叫做德鲁侯爵现象，这个现象和写作有什么关系呢？艾伦迪波顿就说了，德鲁侯爵现象证明了艺术可以适切地影响人生，而不是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这种将过去和现在连结的态度，既是普鲁斯特的写作原则，也是我们懂得看他著作的关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拥抱似水年华》，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作者艾伦·迪波顿，由先觉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今日有张凤平喺度噶，咁啊，今日咧最后呢几分钟时间咧，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同个薪酬相关嘅一啲新闻先。大家有冇留意到一个调查咧？就系香港人力资源学管理学会啊，佢发表咗有一个嘅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啦。咁就话咧，今年咧个雇员平均加人工就系1%左右，扣完通胀之后咧，个实际薪酬其实咧就系减咗0.4%啊，系过去十年第一次出现一个负数，同埋咧就不过咧就估出年个平均加薪咧可能都系有3%，都叫做审慎乐观啦咁样。咁啊，大家有冇留意呢单新闻？有冇咩谂法咧？冇或者真系受到个经济影响到大家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家喺电话旁边咧都有位市民啊，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谂法嘅，有黄生喺度。早晨，黄生。 系早晨，你好。系我想讲讲啲疫苗方面嘅问题啦。咁其实，政府话打个流感都可以打新冠疫苗，咁我试下将佢哋混为一谈啦吓。咁啊，流感针一年咧就要打一次噶嘛，因为啲药力咧就下降啦，就一年就要补打。咁新冠疫苗我谂都系咁啫，因为专家话打完之后五六个月后咧就啲保护力咧都下降得好犀利嘅，咁应该要有补打一着嘅。咁但係政府呢就仲係好强调要打七成，打多两针全民，即係打多七成呢就为目标啦，暂时我听阿聂局长讲。咁但係我觉得係唔係好实际囉，因为你好多人喺五六个月前打呢都已经係冇乜保护力㗎啦，即係需要考虑到打第三针，甚至係一个即係新嘅半年之后要重打即係再打多一个疗程啦，个叫做都是有必要。咁同埋我觉得那个边啲可以打第三针都系其实个标准唔系好难定嘅。因为你能够打多两针都能够冇乜副作用嘅。嗰啲人士呢我觉得都系如果政府批准打第三针呢，嗰啲人士系反而即系佢打咗两针啦嘛，佢都可以经历到个副作用嘛，经得起嘛，咁有资格去打第三针。 嗯哼，理解黄生你嘅谂法啦，就关心到咧系第三针个话题上面啦。咁我哋咧而家就翻嚟啦，继续睇翻咧嗰个头先讲紧个薪酬嘅调查嗰度。电话旁边咧就揾嚟浸大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嘅。早晨，麦瑞才。 早晨，主持你好。 你好啊，咁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就话其实咧，即系计完数之后咧，其实今年嗰个实际嘅薪酬系负数嚟嘅，呢个嘅数字点样去理解啊？系咪都叫做符合预期咧？ 其实都系符合预期嘅，最主要嗰个嘅经济嗰个状况咧，就唔系太个理想啦。咁所以咧，啲企业咧，佢哋嘅加薪嘅幅度咧系较低。咁但係咧，我哋都仲有一個嘅，即係一個低位嘅通脹率。咁你當你係計完嘅支出出嚟咧， 就所以咧就係變成一個負數咯。咁但係有一點咧，就可能要了解一樣嘢咧，就市民當然期望啦。如果你係個加薪嘅幅度係能夠蓋過通脹嘅話咧，咁係一個係較為理想嘅狀態。咁但係咧，就企業能夠俾嘅薪酬咧，係睇下嗰個嘅職位啊，或者一個嘅即係人士咧，就業人士咧，佢哋嗰個嘅所謂嘅附加值啊，即係如果佢能夠係有更大嘅附加值嘅話咧，佢當然人工會高啲咯。咁所以有陣時就唔係種種行業咧都能夠做到即係以上嘅效果咯。 嗯哼，其實咧都仲有另外一個調查咧，即係講到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嘅調查咧，就話即係有七成的受訪者過去一年都被動薪或者一成半都被減薪的狀況，其實都符合剛才說的薪酬的趨勢的，但去到出年會不會可能個情況好一點？ 如果你是單看今年，譬如說財爺的估計，今年的經濟增長應該是 6.2% 的，但是個問題就是就算是反彈回即 6.7% 都是不能夠回到去我們可能是之前那時的水平，即大約是2019年初那時的水平的，都可能仲爭嗰個嘅水平咧，即係三幾個百分點嘅。咁所以咧，如果睇翻嗰個嘅人工咧，即係要同翻當時嗰個嘅即係所謂 GDP 咧嗰個比較咧，咁咧就其實咧就唔能夠大幅上升咧，係可以了解嘅。咁但係因為你如果你同舊年比，舊年咧就真係好多嘅即係工人啊，我哋可能係嗰個嘅工資咧就係被凍結啦。咁或者係少咗一啲 part time 啊，少咗一啲補水啊，加一啲個嘅商糧啊、花紅嗰啲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就當嗰個經濟好轉嘅話咧，這個嘅即係在職人士有咁嘅期望咧，其實都可以了解嘅。咁但係咧就我諗出年嘅加薪幅度多同埋少咧，咁同埋嗰個嘅企業佢哋喺出年嗰個嘅營運啊，嗰個嘅前景咧，都有一定嘅關注嘅。因為今年已經反彈咗咁多嘅話咧，咁如果係出年會唔會係仲有進一步上升咧，都有一定嘅懷疑咯。 嗯哼，咁其實咧，如果我哋要去睇下啲咩行業咧，可能感受比較深啲，即可能動薪減薪佢又快啲，加翻佢又可能會係相對嚟講行得快啲嘅，會唔會有呢啲行業噶？ 就唔係所有行業都一致嘅。咁譬如話咧，我哋嘅金融業咧，其實咧都係相對嚟講係較為理想嘅。咁所以咧，佢都能夠係維持到一定嘅即係盈利啊咁樣。咁但係咧，就我哋之前嘅受影響，無論係呢一個嘅零售啦，或者呢個餐飲咧，都有一啲嘅明顯嘅改善。咁但係都係未翻到係之前嗰個水平嘅，咁所以咧嗰啲嘅僱主咧，都可能佢哋個加薪嗰個嘅做法咧，都係比較上會保守，佢情願咧就係用一啲所謂嘅變動薪酬，即係譬如話，如果我有即係 OT 咁，咪另外 OT 俾錢咯，或者我賺得多啲錢嘅話，我就俾呢一個嘅花紅啊或者係俾商糧啊呢一啲嘅模式咯，咁反而咧可能佢哋未必咧就會係著意咧就係、是、刻意加一個嘅即係平時嗰人工咯，咁。對於企業嚟講咧，佢哋就會相對較為靈活咯。咁但係譬如話，對於對於呢一個嘅旅遊業嗰啲咧，咁可能咧就會係差少少啦。 剩翻十秒到咧，想睇下佢哋學會預期嗰個咧，出年加薪幅度去到3%嘅，你覺得有冇機會咧？ 可能2-3%嘅機會會大啲，都考慮翻嗰個嘅情況係啦。 明白，多謝曬麥瑞祥同我哋嘅分享啦。咁今日咧嘅千禧年代就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先講到呢度，聽日繼續同樣時間8:00-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都會繼續有千禧年代。